以上您听到的是方荣祥先生演唱的京剧《锁五龙》片段，欣赏了高亢激昂的花脸唱腔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旦角的演唱，这是著名的梅派传人严慧珠演出《女起介》的一段实况录音。 南腔北调聚集，诗名家谈艺， 要长比武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弹慢。 用到了各种板式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新的一年，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，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颜慧珠演唱的京剧《凤还巢》片段。颜慧珠学梅兰芳，那是得到了梅大师的亲传，堪称是神行兼备，也真不愧是名门之后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一对父子合作同演《战长沙》。《战长沙》这是一个三国题材的名剧，在下面您将听到的这个版本当中啊，由周信芳先生饰演剧中的黄忠，由周先生的公子周少林先生饰演关公。这出戏呢是一个传统老戏，周信芳的这出戏啊别具一格，他的塑造把黄忠的那种老而弥坚表现出来，嗓音唱法都非常的遒劲有力。那么他的公子周少林先生又成家学，又得到了很多谭余名家的传授，所以呢在演唱上还是很有格调的，既有坚实的基础，又有他父亲的风味，这是一段父子同台。好，请您欣赏周信芳、周少林合作的《战长沙》。 要从跨宝剑，要斩上将恶环，今有关羽夺取长沙，岂能容他张狂？三军的好，好，有何本领，敢前来攻取长沙？若问关某本领，问作刁蛮，听某道不来。 Yeah. 了滚头长江长，攻我关横担他五万将，对付丹凤丹太阳，关刀把那长大洋刀割情人人，在某地 以上您听到的是周信芳、周少林父子合作的京剧名剧《战长沙》片段。上半段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很有意思的珍贵录音，由杨宝忠先生演奏的曲牌《夜深沉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张唱片的打鼓和京胡演奏都是杨宝忠先生，是经过当时的录音技术合成在一起的，能充分的体现杨先生的拉和打两个方面的艺术成就。以上您听到的是杨宝忠演奏的曲牌《夜深沉》。上半段的戏弥勒先请您听到这儿，广告之后下一时段我们继续聊戏听戏。 前哦，你所有信任，在妈妈口中的一些最爱你没极限。 闭着眼，听见巨恒威胁， 我爱你， 幸福的感觉，然后一瞬间确定。快乐画面 在我的身旁，这世界不会孤单。